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瓦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世新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Burning in your eyes, you look at me,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 So when I'm home, 欢迎来到鱼蛙希尔特，我是你的主持人鱼蛙。这礼拜大家过得还好吗？这个假日有没有去哪里玩呢？那别忘记下个礼拜就是国庆连假啦，再撑个几天你就可以好好放假休息一下咯。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来自 Lady Gaga 的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Remember us this way. Lovers in the night, poets trying to write. We don't know how to rhyme, but damn we try. But all I really know, you're where I wanna go. The part of me that's you will never die. So when I'm all choked up and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band won't play, 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Oh yeah, I don't wanna be just a memory, baby.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When I'm all choked up and I can't find the words,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baby, it hurts. 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band哎，有你的信哎。在那暴雨里，迎向了狂风。 到影音信箱的单元，今天听到这一首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起了哪一部电视剧呢？没错，今天又是要来介绍电视剧啦。那其实有长期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只要在这个单元放的歌曲就是我要介绍电影或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知根的坠，你想到了哪一部电视剧呢？ 这一切的边缘，才知道你要的只是原点。你若无其事手里叼着一支烟，哪能够抽完心里的感觉。 再像那从前。 上一首听到的歌曲呢，也同样是来自知根的《你说》。那大家有想起来是哪一部电视剧了吗？是前一阵子还蛮受到热烈的讨论的电视剧哦，是由李国毅和简曼书所主演的《灵异街十一号》，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呢？我自己当初，他刚上档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在追了，我自己还觉得还不错。可是其实看到后来，会觉得剧情好像有一点点比较，没有高低起伏，就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精彩。但其实它还是还蛮值得一看的电视剧啦。那待会在后面的单元再慢慢的介绍我的观后感哦。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来自知根的《你说》。 总说这世界是一直线，却从不承认心中那蜿蜒。海岸线抚慰着浪涛雾，也不忍感叹上你留的记号。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引擎吹得起， 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别刻意缩短我们的距离。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旺福乐团的《我当你空气》。那今天要介绍的电视剧呢，就是刚刚前面有介绍过的《灵异街十一号》。那今天一样分享几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剧情片段。那在一开始想分享的是如果看过人就知道阿海他是原本是在黑帮就是当小混混，然后而且还做到一个算蛮有位阶的一个老大的角色、哦、那他有一天就是跟人家械斗的时候不小心脑袋中枪，后来在醒过来之后他就竟然看得到模型啊。那一开始呢他都是把就是把那些该怎么讲，就是摩西娜当作没看到，就把它当作空气一样。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当你真的不小心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的话，那你就是当作没有看到他，他就不会来骚扰你，就不会来找你。但我自己也没有遇过，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啊、但在那前几集的时候呢，阿海只要看到摩西娜就都是用这个方式去解决，但是最后都没有办法摆脱那些好兄弟要找他帮忙，就没办法摆脱他们，是不是觉得这点蛮有趣的？下一个我觉得蛮有印象的片段呢，是阿海啊，他就是因为他爸爸过世嘛，所以他迫不得已要回去接手他爸爸开的殡葬业。但是他其实非常的犹豫哦，因为他其实很不想做殡葬业，因为小时候的有些阴影是来自于这个家里的事业的部分。那另外呢，也是因为他可能还在挂念着，还在牵挂着他那些道上的兄弟们。当阿海在犹豫的时候，在就是踌躇不决的时候呢，他就是有遇到了一个算是算命仙，一个阿姨。那他的阿姨就是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很搞笑的方式帮他算命，然后阿海就是觉得他就是在整人的，以为那个阿姨就是在骗人的。可是每当阿海要离开的时候呢，那个阿姨就是会讲出一些语出惊人的话，就讲到说你叫什么名字，就讲到他的本名啊，讲到他的小时候是怎么发生什么事啊之类的。那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那个阿姨有讲一句话，他对阿海讲说，你要相信你自己，不管经历过什么事情，这些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一句话也想送给大家，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养分，这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不用想着说要把它拿掉啊，或是怎样怎样的，这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Thank you. 那刚刚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所谓的爱，那我想就是因为所谓的爱，所以才会让可能一些王者一些逝者让他们还牵挂在这个世界上，那同时也让我们生者呢因为爱而有所悔恨，有些遗憾，有些不完美，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爱，所以才我们才称作为人吧，是不是？啊，下一首听到歌曲的是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有悲伤放大了自由。你的暴虐太温柔，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怕被拒绝。 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故事情节就是其实阿海身边的人啊都会问阿海说你既然看得到这么多模型啊，那你看得到你爸吗？然后其实阿海都没有看过他爸过，可是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情节一些剧情就是某些片段的时候发现到他爸其实一直都陪在他身边，只是没有现身出来让阿海看到。那当然一直到最后一局，到了最后一集发现，到了最后一集呢，我还记得就是剧情就有讲到小时候阿海小时候呢，他爸爸就会在就是他们家里面吹口哨，阿海就会跟他说不要吹口哨，会招来一些就是不好的东西。但他爸爸就跟他说就跟他教育说，那些好兄弟来找我们并不是想害我，或者是想怎样，他们或许是因为需要帮忙。那当然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呢，就是当然因就是符合那一个剧情的高低起伏嘛，就一定是要让阿海的爸爸现身一下。但阿海的爸爸是怎么现身的呢？那一天是阿海他自己走在家里的那一个长长的走廊上面，突然就传出了一个口哨的声音，然后一转过头就是他爸爸出现在他后面。我觉得我现在自己想起来都有点鼻酸，就觉得就那个画面还蛮感动的。所以这一个画面这个片段也让我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它也是有前后呼应。那这一部《灵异街十一号》其实在刚刚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它到后来它的剧情有一点比较太平了，就没有一些情绪的高低起伏，就会有点难看下去。对，那当然这还是一部好剧啊，因为是台湾难得一见的这种灵异类型的灵异题材的节目，所以还是蛮推荐各位去看一下哦。那在这单元最后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指望》。 我是张金芒， 我是苏慧伦， 我是杜德伟， 我是张信哲， 我是唐娜， 我是陈洁仪， 我是郭富城， 我是范晓萱， 我是彭佳慧， 我是辛晓琪， 我是张克凡， 我是彭林。 他们都可以出现在世新电台 AM729，陪着你一起学习的生活电台。 影视面面观。 青春

刚你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杨丞琳的《雨爱》。那我们现在定义一下 always 到底是什么好不好？ always 它其实是一个英文的缩写，它的原文是 off screen， 意思就是说在荧幕之外的。那它其实主要是用来描述说在画面中的角色他们在看不到的地方所说的对白。所以假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可能在浴室里面，但是画面上只看得到浴室可能浴缸或者是某个角落，但是呢却听得到一些背景的声音，像是人讲话的声音啊，或者是浴室里面可能会发出的声音，可能有流水声或者是搓澡的声音。那这些东西呢，它是在画面中是看不到发出声音的那一个东西的。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叫做 OS。 但是有些人都会说，哎，你的 OS 好多，你的 OS 就是内心话的意思。可是其实 OS 并不代表角色所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内心话，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缩写是用来代表这个内心话的。所以其实经常 OS 会跟另外，等一下会介绍另外一个用语，先说一下好了，另外一个用语叫 VO，VO 是 voice over 的意思的缩写。那这两个常常会被搞混，那到底这两个要怎么区分呢？待会回来帮你介绍 VO voice over 是什么意思。那 VO 就是刚刚所介绍的 voice over， 它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覆盖人声上去的意思。所以其实VO 它就会特别强调这个声音，这个画面外的声音会是人的声音，就像是举例来说，像是旁白，或者是电话里面的声音，或者是有电台电视的声音，或者是主角内心的独白。所以其实像旁白这个东西就很好理解嘛，因为它本来就不会出现在场景里面，所以它就是一个 VO。 那至于内心话，主角内心话的部分，虽然说讲这句话的人他在画面中，可是他却不是现场发出的声音，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的那一个旁白，他的那一个独白是另外配音上去的，那他也算是一个 VO 哦。所以其实 VO 跟 OS 的差别就是在VO 它就是比较强调就是纯粹就是在讲人的声音而已，可是 OS 的话 off screen 它就是在讲除了人声以外，还有说所发出来的，在那个画面所发出来的任何的声音，只要说它的发声体没有出现在画面里面，只要有那个声音就代表是 OS。 所以 OS 跟 VO 就是这样区分的咯。希望以后你不要再其实你平常生活在跟人家讲说，哎，你的 OS 太多了吧，这个人家还是听得懂，但是如果用在电影专业的编剧圈的话，他可能就会赏你一巴掌。开玩笑啦，就是他可能会纠正你说，哎， OS 跟 VO 其实是不一样的哦。那在这单元的最后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顽童 NJ16 和 JSON 所合唱的 R&B Girl。She's my number one R&B queen， 空气中只是 Netflix and chill girl 逛逛新片反正会抽空我站在地面低到鼻口中 Forget all 的情景音乐来听听它像是学过专业的不摆动我看到 R&B girl 不卖弄 Oh lord oh lord She about to shook my whole world whole world这么帅 twerking 的流的汗十点半 boys and men 过的烂 I make love with you so feel it right别害怕客诉失去到答案 get with it get with it 是他的坏 get with it get with it 他天天怪 get with it get with it one of the kind、yeah. she's really something R&B 让她特别大气放的歌都是经典专辑怎么都 baby怎么做 She's really something She's my number one R&B queen 空气中只是下了喘息怎么都再怎么做 baby 那让我变个小自己 make me dance like kid 让我健身让自己 make a move 那让我变个小自己 make me dance like kid 让我健身让自己 make a move 那让我变个小自己 make me dance like kid 让我健身让自己 没错，就是你。还在犹豫要听哪一台吗？世新广播电台 FM88.1，最好听的都给你。对，就是这里。继续听下去。FM88.1就是非常好听。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 我的感觉 我们一起 的经典，我是想不想完美，但是是没有 北京的夜晚，是出这种繁华，有你在我身旁，漫无目的走到你的心上，北京的夜晚靠着你的肩膀，呜，写下爱的篇章， 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零九和孙盛希所合唱的《北京的夜晚》。欢迎来到引人入胜的单元，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有关于灵异的事情啦。如果有不敢听的人，你可以先转台了，哈，开玩笑的啦。不会讲到太恐怖啊，只是分享一些生活的经验而已。那现在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你睡醒再看》。其实我自己小时候是一个胆子蛮小的一个小屁孩，这真的是怕什么东西都会怕哎。就像是因为我自己老家嘉义的老家是透天厝，就是总共有四层楼，那我家的一楼就是我妈的理发厅，家庭理发厅，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神明桌。那大家都知道神明桌旁边放红色的那种灯嘛，所以每次可能到晚上啊，晚上我家一楼的灯就只剩下就是一个白灯，然后还有那一个生命就有红灯，所以当我只要有要下去一楼拿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超怕的。明明那个地方是神明厅，就是神明守护的地方，可是我就会觉得超害怕的，因为就小时候嘛，就会觉得很怕，就什么都觉得怕。然后还有，因为我家四层了嘛，然后四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说就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每次要到四楼我会很害怕，因为四楼就是基本上就是给我我哥他们住，但因为我哥他们都已经没有住在家里了，所以四楼很少人会上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四楼就很怕，就感觉很怕会遇到什么东西。可是到后来长大之后呢，胆子就慢慢变大，就像常听我节目的人就会知道，其实我还蛮喜欢看恐怖片的，蛮喜欢看惊悚片的，所以其实长大之后胆子变大了，就还蛮敢去也不是说做一些事情，就是可能对于看到一些现象就比较不会这么害怕，不会这么畏惧。 看着看着就越喜欢他，镜子里的自己你会愿意吗？ 说不爱你，你也就相信了，这样好吗？好吗？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你敢不敢说恨我像爱我一样，发自内心的坚决？你敢不敢爱一个人如此卑微？ 好的，那现在想分享一些我可能比较特别的经验。我还记得我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吧，就晚上睡觉，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睡一间房间，然后可能睡到一半，然后就突然发现我身体上有一个，我不晓得是我眼睛怎么了，反正就是我很明显感受到我身体上就是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就盖在我身上，可是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觉得想说怎么会有白色的物体在那边。对，这一点都不恐怖吧。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小时候就是要回我妈娘家的时候，在云林，然后前一天，在我们回去前一天，我表姐他们家已经先回去了，然后他们晚上就在那个三合院的那个前面的庭院玩烟火，然后就玩一玩，我表姐就在那边拍照，就拍一拍就拍到就是灵异的照片，就看到很明显的五官。然后就隔天我去的时候，我就回娘家之后，我表姐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跟她说你怎么没有把照片留给我看，然后我表姐就说因为她很怕，所以就赶快把那个照片删掉，因为也不敢留着。那不晓得你敢不敢看到鬼呢？因为我记得有看过康熙来了的人就知道，蔡康永他有说过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鬼，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好，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无视我止不住的眼泪？你敢不敢说这段感情的不堪全都是我的不对？你敢不敢爱错了人却不想面对？ 其实我也觉得大家不用太害怕啦，反正就是度丢的是度丢啊。就像灵异之夜十一号里面说的，如果真的看到了好兄弟，他或许是需要你的帮助，那这时候伸出援手，何乐不为呢？对不对？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算是积个阴德吧，对不对？那今天介绍的灵异之十一号呢，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找来看看啦、啊、虽然说它里面有一些真的是蛮恐怖的画面，可能会吓到的画面，但是基本上其实还好，对对对。 那还有介绍了OS 跟 VO 的差别在哪里，这样以后你就长知识咯。那大家再撑个三天，再撑三天，国庆连假就要到来了，所以这三天好好的过生活吧，很快的国庆连假就在等着你哦。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孙盛希的《梦游》，这首歌我觉得超级好听的，也适合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分享。那游玩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